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斗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金灿灿的银杏树可谓是秋天最有代表性的一道风景线。在今天的诵读小站，我将为大家分享一篇讲述银杏树的文章，华表之木老银杏，作者梁恒。接下来为大家诵读其中的一个片段。 夕阳晚照，流光溢彩，芝麻开门，我们有幸进入到一个奇幻的世界里。凡树木不都是绿色的吗？即使到了秋季，也不可能一夜秋风满树金呢。瞬间黄得这样没有一丝杂色。但这就是银杏，它是树中之妖，树中之神，树中的一绝。它不停地摇落片片金叶，随风吹到院子里的各个角落里。我们的脚下是一层厚厚的黄绒地毯，实在不忍踩踏。而最美的是红色的庙墙，依着山势形成长长短短的折线，树叶顺墙头镶上了一条金色带子，蜿蜒起伏，令人想起名曲广东音乐《金蛇狂舞》。一年最是秋色好，满院皆戴黄金甲。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听听唐耳朵，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 晚上好。 欢迎收听听听唐耳朵节目、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你的朋友唐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唐耳朵节目里，你都可以听到好听的故事， 还有很有意思的笑话， 你还可以听到儿歌。如果你不想每天晚上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听，那么你还可以在手机上听。 对，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听听唐耳朵。好了，现在我们开始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澳大利亚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玛格丽特·怀特和斯蒂芬·麦克尔金，是由周璇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青豆童书馆、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口袋狗和流浪猫》。 小狗皮皮和小狗波波是口袋先生的小狗，皮皮是一只黑色小狗，波波是一只黄色小狗。口袋先生有一件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的外套，外套上有两个很大很大很大的口袋。每次出门的时候，口袋先生总是把皮皮放到右边的口袋里，把波波放到左边的口袋里。他总是问， 嘿，准备好了吗？开心吗？ 皮皮和波波总是这样回答，呜呜呜呜，意思是准备好了，很开心，我们喜欢做口袋先生的口袋狗。在一个刮着风下着雨的夜里，口袋先生怀里抱着皮皮和波波，在家里面舒服地读着书。可突然门外面传来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好像什么东西在挠门，还有滴滴的哭泣的声音。口袋先生说， 哦，会是谁呢？ 他站起来走过去打开门。 哦，是一只流浪的小猫咪，瞧它全身湿成这样，快进来快进来。 口袋先生把小猫咪抱起来抱进了屋子，找了一块大毛巾给它擦擦干。这只小猫咪站在地板上，它全身是白色的，长着一条长长的尾巴。皮皮走过来瞪大眼睛看着它， 呜呜，这真是一个小不点儿。 波波走过来舔了舔小猫咪的耳朵表示欢迎， 呜呜，它真是一个小可爱。 接下来的日子里，小猫咪和皮皮波波一起住在了口袋先生的家里。皮皮和波波对小猫咪非常非常的保护，非常非常的爱护。皮皮连自己软软的窝都让给了小猫咪睡，波波连自己喜欢的那个球都让小猫咪追着玩。可是有一天，他们发现自从小猫咪来了以后，口袋先生总在陪着小猫咪玩。 嘿，瞧瞧，这个毛线球是给你的礼物，来，哎，挠挠，哦，轻点儿，哈哈，你这只可爱的小乖乖。 小猫咪会坐在口袋先生的头顶上，口袋先生哈哈大笑。小猫咪追着毛线球撒欢的时候，口袋先生也哈哈大笑。小猫咪在口袋先生洗澡的时候，跳上浴缸边，小心地找一个地方站住它的小小脚，口袋先生就一边拿着刷子刷背，一边哈哈大笑。当口袋先生洗完澡上床了，小猫咪就趴在口袋先生的胸口甜甜地睡着了。口袋先生看上去好满足，好开心呢。那天晚上，皮皮和波波都做起了噩梦来。皮皮梦见口袋先生丢下他和波波不管，却带着小猫咪去买东西。波波梦见口袋先生在口袋大衣上又缝了一个口袋，就在正中间，好让小猫咪一直贴在他的胸前。皮皮还梦见口袋先生每顿饭都让他们吃鱼，因为那是小猫咪最喜欢的食物。波波还梦见口袋先生让他们俩睡到屋子外面去，却让小猫咪睡在自己脚边的垫子上。 第二天早晨，皮 皮皮和波波一醒过来就冲着小猫咪不停地叫，喔喔喔喔喔喔。皮皮守护着他的窝，波波守护着他的球。小猫咪可怜地哀求着，可皮皮和波波却更凶恶地向他叫，汪汪汪汪。口袋先生正在刮胡子，他满脸泡沫地走出来问 你们这是怎么了？ 皮皮和波波看起来很委屈，他们张大了嘴叫着，意思是 我们觉得你更喜欢小猫咪。 小猫咪也难过的哭泣着， 喵喵， 意思是 皮皮和波波不喜欢我了。 口袋先生当然不明白， 不过他忽然就明白过来了。是这样啊。 口袋先生抱起了皮皮和波波，他坐在沙发椅上，把皮皮和波波搂在怀里。他对皮皮和波波说， 嘿，我说猫咪不会散步，不会接球，不会捡棍子，不会看家，也不会拿报纸，更不会为我拿拖鞋。你们俩对我来说非常特别，而且永远是特别的。 接着口袋先生叹了口气， 唉，可是小猫咪也需要家，需要有人疼爱它。 皮皮和波波瞪大了眼睛，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他们后悔自己对小猫咪太小气了。他们说， 汪汪汪汪。 他们跳下地，开始在家里四处寻找小猫咪。 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他们在厨房里找，在装了脏衣服的篮子里找，他们在浴室里找，在装扫帚的壁橱里找，还有水桶里，还有线卷后面，可是哪儿都没有小猫咪的影子。汪汪汪汪汪汪汪！皮皮和波波汪汪叫着，冲出门，冲进了花园。他们正好看到小猫咪一步一步正默默地走出大门，他们大叫了起来： 汪汪！快回来快回来，你要是走了，口袋先生会伤心的。 小猫咪停住脚步，回头看看他们， 喵，可是你们不喜欢我在这里。 皮皮说， 汪汪，我们确实曾经不喜欢过你。 波波说， 汪汪，但是我们现在喜欢你，想要你留下，请你回来吧。那你们会跟我一起玩吗？ 汪汪， 会的会的，汪汪，会的会的。 小猫咪转过身，伸出了小小的舌头。 喵，那你会让我睡在你的窝里吗，皮皮？ 皮皮的耳朵柔软地耷拉下来。 汪汪，会的。 小猫咪又问波波， 那你会让我玩你的球吗？ 会的会的。 喵，那我跟你们回家吧。 那天晚上，口袋先生对皮皮和波波说， 小猫咪现在和我们是一家人了，它需要一个名字，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呀？ 皮皮和波波回答， 汪汪， 意思是 我们什么建议都没有。 可口袋先生却听错了， 哦，真聪明，茉莉，对，我们就叫她茉莉吧。 那天晚上，口袋先生舒服地坐在沙发上，皮皮波波还有茉莉三个小家伙都靠在口袋先生的怀里面。皮皮和波波说， 汪汪，我们爱你口袋先生，汪汪，我们也爱你茉莉。 茉莉说， 喵，我也爱你们口袋狗。 啊，这可真是幸福的一家人啊。 哎，小景姐姐，你说我们在熊伯伯那儿买了这么多不靠谱的东西， 我以后再也不想去熊伯伯的商店买东西了。 嗯，我决定自己发明一点东西。 我看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好。 哈哈，谢谢你的肯定。 你想发明个什么呢？ 嗯，那我得问我的客户需要点什么。 我就是你的第一个客户。 是的。嗯， 我需要一双舒服的鞋。 哦， 你知道吗，我每一天每一天走在路上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哎呀，我走长了路，我的脚实在是太疼了。而且，你知道，有时候我主持活动要穿高跟鞋， 就 是高跟鞋的鞋实在是脚太疼了。所以，我希望你给我发明一个长得又漂亮，哎，又特别特别舒服的鞋子。 嗯，让我动动脑子，你还很喜欢出去旅游爬山，所以它一定还具备登山鞋的功能。 哦，对了对了，还有啊，有的时候我追公共汽车，公共汽车跑得可快了，我在后面追啊追，它如果能让我跑得更快就好了。 溜冰鞋的功能。 啊， 你还很喜欢冬天去滑冰啊， 它要是能够刷变成滑冰鞋那就好了。 还有滑雪。 哦，对对对，它要是能变成手变成滑雪板就更好了。 还有的时候你等电梯的时间太长了， 我要是能下楼梯的时候不用使劲儿就更好了。 对，最好这个鞋底下还有一个吸盘， 这样我就可以 吸着大楼的外面， 我就可以变成蜘蛛人爬上去了。 一点都不难。 你真的可以做出来吗？ 你睡觉吧。 好的。 叮叮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早上起来心情好。 哎，汤耳朵， 嗯， 这是我的新鞋吗？ 是的，请你打开这个盒子看一下。 哇，看起来好厉害呀。哇，表面很好看， 还实用。 这里有，怎么有这么多的数字啊？ 嗨，没关系，你穿上去，我告诉你。 嗯， 很舒服吧？ 非常的舒服，就像 照照镜子 画上， 照镜子很好看吧？ 很美丽，很美丽。那 这个按钮，这个按钮你拿在手里。 哦，还有遥控器。 是是是是是是是。 我先试试啊。一，啊天哪！啊，我的鞋变成轮滑了。 哎呀， 不错不错啊。 第二个， 我的鞋怎么变成弹跳的啦？ 是的。 第三个，哎呀，变成可以在石子路上走的啦。一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十三十五。哎呦，塔耳朵，这么多的功能都非常好。不过，怎么好像如果想走路的话走不动呢？ 哎，这个就是最先进的功能，不用你自己走，你只要按钮一二一二。 可是我想走路呀。 不用你自己走 啊。不，可是我平时还是想走路的。 这个鞋你穿上去就脱不下来了。你没跟我说呀。你自己要的。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 你说大话。 呱呱的姑姑腿骨折了，安了两块钢板，听说呀要把钢板取出来。呱呱就问姑姑说， 姑姑，你的腿没有钢板还能走路吗？ 姑姑逗她说，呵呵，不能走了啊，姑姑这回不能走了，怎么办呢？呱呱叹了一口气对姑姑说， 姑姑，你买个哑铃吧，以后多锻炼手臂，以后你就只能倒立着走了。 上幼儿园的呱呱妈妈给他买了一本小小的字典，准备教他怎么用。呱呱很喜欢字典，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妈妈就问他说，哎，我说呱呱呀，你这大字儿不认识几个，你成天你背着字典干嘛呀？没想到呱呱马上对妈妈说， 看以后幼儿园谁敢欺负我，谁欺负我我拍他。 呱呱的舅舅给他讲分享食物的故事，呱呱一脸狐疑的表情。等到舅舅的故事讲到快结尾的时候，呱呱好像发现了什么，他对舅舅说， 你又骗我糖吃。 暑假的时候，妈妈带呱呱到动物园，天气稍微有点热，车里边开了空调，喝了饮料。到了动物园的门口啊，一股热气扑上来，呱呱马上对妈妈说， 你自己去动物园吧，我和爸爸在车上等你。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阳光起点幼儿园的王一瑶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秋天的颜色。 我问小草，小草轻轻地告诉我说，秋天是黄色的。我问枫叶，枫叶沙沙地告诉我说，秋天是红色的。我问松树，松树大声地告诉我说，秋天是绿色的。我问大地，大地骄傲地告诉我说，秋天是五彩缤纷的。啊，我终于明白了秋天那美丽的颜色。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秋天的颜色。我问小草，小草轻轻地告诉我，秋天是黄色的。我问枫叶，枫叶沙沙地告诉我，秋天是红色的。我问松树，松树大声地告诉我，秋天是绿色的。我问大地，大地骄傲地告诉我，秋天是五彩缤纷的。啊，我终于明白了秋天那美丽的颜色。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北京文艺广播下面将要播出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欢迎大朋友们继续收听。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我们明天晚上再见。